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西北风二三级，气温是六到四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周六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周日多云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总体来看，本市双休日天气逐渐由晴转阴，气温下降，周六仍然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周日体感阴冷，外出的时候请您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目前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东西双方向，国贸桥路段东西双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的进京方向，三环到四环的出京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几条事故路段。现在南三环玉泉营桥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三环三元桥的内环方向有事故，造成了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全线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蓟门桥。北五环林翠桥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队尾排到了仰山桥。西五环老山桥下北向南方向受其影响，杏石口到老山桥的主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再有提示大家，东五环的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五方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来自 ACT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官方消息，由美国高考之称的 ACT 考试将于今年九月实行机考，为国际学生增加更多的机会，由原来每年考五次调整为考六次，考试时间由一天调整为两天，不同考试中心每天的考试分为上午时段和下午时段。 ACT 考试调整为机考会给考生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如何利用寒假时间进行备考？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是我们的留学节目时间了，我们要和大家呢一同关注的话题就是 ACT 考试今年实行机考，如何应对变化，从容应考呢？来自美国 ACT 大学入学考试的官方消息啊，由美国高考支撑的 的 ACT 考试在今年九月呢将会实行机考啊，而且呢会给国际学生增加更多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变化调整意味是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复习备考的环节当中又应该作何准备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 ACT 的考试专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个话题。当然了，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本市加速推进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20年新增加200,000学前学位。海淀教委部署七大体系工程，促进校园足球实践和发展。2018年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公布，九类别筛选32,300人。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今年二孩已经是进入到了入园的年龄，在未来3年学前学位需求量将会连续增长。18号本市召开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进会，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市教委副巡视员冯红荣介绍说，到2020年本市将会新增加20万个学前教育学位，全市适龄儿童的入园率将会达到 85% 以上，普惠型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据了解，第三期行动计划明确，本市将会加强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教育部门新建改扩建幼儿园项目的支持，严格执行新建居住区幼儿园的配建标准，开展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专项整治，对已建成居住区未按规定建设或是移交幼儿园设施，已建幼儿园未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责令全面整改。19号上午，教育部与海淀区人民政府在海淀翠微小学举办了校园足球综合实验区推进会。会上，海淀区教委部署了七大体系工程，来促进校园足球的实践和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今天上午，在海淀区翠微小学举办了校园足球综合试验区推进会。会上，海淀区教委副主任张艳祥介绍了校园足球综合试验区具体的工作安排。 我们已经开始了学校内部的这个班级联赛，学校之间那个校际的比赛，包括我们的这个学区之间的比赛，这个比赛已经赛前，我们要在17个学区都要设立精英训练营，从他们的各级比赛当中去选拔人才，把这些人员选拔出来，在这个训练营里边得到这个更高端的啊、更标准的、更好的这个系统的培训，让这些孩子能够在这个足球训练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成长和发展。 在推进会中，与会领导为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主任金志阳、北京市校园足球协会秘书长于振峰等专家颁发了聘书，聘为海淀区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成员。针对如何开展校园足球运动，

所以积分的话还是按照四个分除以四，加起来除以四，就是平均值。所以呢这个变化几乎没有，就也就是说它改变了考试形式，但不改变考试内容，同时也不改变积分方法。 既然不改变这个积分的方法，那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讲你就可以有参照的标准，那也就是你可以去看了解过去美国这些大学他们在录取同学的时候 ACT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标准。 对的。 您在这方面有没有做过研究，就是过往的这几年美国大学在这个 ACT 这项考试当中它录取成绩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起伏变化？ 录取成绩总体是肯定是有所上扬的，但是波动不大。因为美国人出考试题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的题目难度值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它的评分标准也会有不同。所以呢它通过调整它的评分标准呢，使每一次考试的成绩的这个测试度是一样的。也就是比如这次题目简单了一点，那么我的评分标准就苛刻一点，如果这次题目难一点呢，我的评分标准就松一点，所以导致呢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难易题目中得到的分数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在机考中依然会按照这种思路去做。 刚才您说这个美国大学它会有一个上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上扬的这个幅度大吗？ 不大不大，就是可能十来年会上扬个一分半分的，因为它要保证这个考试是客观的，所以它一定会控制这个分数让它合理，符合我们所谓的数学的正态分布。 那实际上就是说它的这个 ACT 考试的试题的难度它是一个平稳的。 对。 所以高校在录取的时候它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的参考 也是平稳的。 也是平稳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对于同学的这种要求还有你的这个分数上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对，应该是一致的。 是吧？一般的据您了解我们的 ACT 如果能够考到多少分你基本上能够进入到你比如说美国前五十啊或者再考一点这个学校大概是有多少分？ 一般来说前考三十分左右，比如三十六分考三十分左右的话呢前五十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考到三十二分的话呢就应该前四十或者甚至前三十都差不太多。但您要想考到进前三十的话一般来说得三十三三十四左右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呢这个 ACT 考试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总体比 SAT 另外一个考试呢要稍微简单一点点，所以呢它的录取标准呢要稍微高一点点。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啊最后看一个这个南亭这位微信网友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这个王老师，就是涉及到 ACT 说我这个作文我究竟要不要参加这个考试。 是这样的啊，那位同学我大概了解他的想法。因为作文是选考， 对， 可以考也可以不考。那有的孩子就会想我到底考还是不考呢，考吧怕这样考一个差的分显示出来了不好看，不考吧又怕觉得诶是不是考官会认为我这人没有自信不考。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不用太纠结。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作文很好那你就考。如果你的作文确实不咋地那就不考。如果你是自己觉得和你的这个 ACT 的那四科的分数是匹配的那我就建议你考，无论你高还是低，因为你的分数是匹配的嘛， 对 对吧？但是假如你的作文分比你的那四科的分要偏高，那当然更要考。 对， 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要是更低的话，岂不是暴露自己弱项？那实际上就是建议大家，你可以不用考， 对 吧？ 对 好的，那么我们呢，今天呢要和大家关注的是 ACT 考试，今年实行机考，应该如何应对变化，从容应考？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ACT 的阅读呢比较简单一些，容易读懂，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SAT 的阅读的它的那个速度要求不高。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65分钟做52道题，这是 SAT。 ACT 是什么特点呢？35分钟做40道题。 哦， 您就理解了，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对， 换句话说呢， ACT 更加看你的阅读速度，而 SAT 呢看你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说呢，可能咱们大陆的孩子的话呢，ACT 如果学的同学，学过的同学应该知道，70%甚至80%的学生做不完题。这是 ACT 的一个特点，不管是阅读还是英语，甚至包括有的数学都做不完题。他要求你的速度特别快，因为他天然认为你的题不难，那你就得快。那么但是很多同学呢不快，因为对美国孩子来说，就美高的孩子来说，就美国高中的孩子来说，他呢可以快下来，因为他都平时就这么做，跟做作业一样。但是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我没学过这本书，没学过这些内容，做起来没那么快。所以这还是一个牵涉到中国和美国的高中生的教材的差异和考试内容的差异。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孩子们总体来讲，就是你选择 SAT 会更有优势一点， 对，相对而言， 对啊，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个大学录取来讲，它会有偏颇吗？说我会更看重 SAT 或是 ACT？ 原则上，他们之间是等同的，这个是一个原则上的结论。但实际上的话，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因为我既是培训的老师，也做一些申请工作，就是中介工作，按我的差不多二十年的经验来看。SAT 的成绩会比 ACT 的成绩要好用一些。所谓好用一些，不是说 SAT 更高级一点，而是什么呢？因为 SAT 呢本来就比 ACT 要难一点，难一点的话呢，如果我是录取官呢，我会天然的偏向这个难的东西。就跟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一样，你是要高考成绩呢，还是要会考成绩？我当然是要高考成绩。 对 啊，但是也不完全。但我必须还解释另外一点是什么呢？这个 SAT 和 ACT 的关系类似于托福和雅思的关系。家长们也知道，申请美国用托福也行，用雅思也行，虽然两个都行，但是在申请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托福比雅思要好用一点。而同理 SAT 和 ACT 也有这个类似的特点。何以为证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 ACT 和 SAT 有一个分数对照表。那我可以举个数据。 好， 比如说那个 ACT 要考30分，对应的是 SAT 1400分。那么学过的孩子就知道ACT 考30分其实不容易，但 SAT 考1400不难 啊。 同一个孩子，同理雅思和托福也有类似的关系，比如雅思考7分不容易，它对应的托福是90来分，90来分容易，这是一个考试对比关系。 对， 并不是说哪个更高级。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肯定是找这个捷径嘛。 对， 对吧？你要说我用这个最便捷的方式和方法， 力 能够拿到更好的分数，对吧？ 是啊， 因为毕竟对于美国大学来讲，他这个 ACT、SAT 人家是都认的， 对，都认， 对吧？ 都认， 对， 没有区别。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这个话题呢，重点是讲这个 ACT 啊。那么今天这个说到 ACT， 那么在他的这个机考之后，刚才呢，王老师也讲了，实际上他的内容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是的， 对吧？那在这个对于学生的这个认知的要求上面，会有变化吗？ 会有一定的变化。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机考和笔试，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个纸和屏幕的区别。但真有的孩子，我教学过程中发现有的孩子对屏幕触，看一会儿就困了，看一会儿就晕了。他就不喜欢屏幕。所以呢，很多孩子呢，你要考 ACT 机考的话呢，你得练适应用什么，用电脑来考。因为你平时纸考试考习惯了，你看得舒服，翻来翻去也好，做标记也好，电脑屏幕上你不能做标记。你比如有的阅读孩子喜欢圈一下勾一下划一下，一看电脑划不了了，不习惯。一不习惯的话呢，这他的思路就乱了，或者他的方法就用不上了。这得要调过来。 对，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因为机考以后作文以前是拿笔写，现在是用键盘敲，有的孩子敲键盘慢。这还得练一练，就是平时还是要练练打字速度啊，练习这种用电脑来写作文的一种感觉。因为有的孩子拿笔写，他这个思路很清晰，一到电脑上咔咔咔，他就容易卡了。所以这也是个练习的过程。我觉得除这两点以外的话，其他的差别不是很大。 其实都是

是这么个情况。 对，所以这个最晚，就像刚才您讲的，就是你不能够晚于就是高一要上高二的那个暑假。 对， 就是这个是你学 SAT 或者 ACT 一个最后的一个时间 了。对 了， 对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个事儿，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因为高二的那个暑假，除了刷分以外，有可能的话呢，很多孩子还要干别的工作，比如社会活动啊、义工啊、比如下校啊， 对， 还有好多事儿呢，而且还得要开始做申请了。 嗯， 所以说你那个时候你不能还在使劲的刷分，那就有点晚了。 嗯，但是像您刚才讲，您说如果我们要是说比较早的，说今年这个像这个高一这个寒假，那我就可以开始介入到 SAT ACT 的这个学习当中了啊。但是这个知识上的储备，像我们高一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储备的能够完全应付这个考试吗？ 好，您问的这个问题是特别棒，就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 ACT 的话，我建议要靠后，因为你这个理科的内容几乎没怎么学，所以说你肯定就看到云里雾里的，对吧？那么如果你 SAT 的话呢，就不用靠后，寒假学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假如你 ACT 要靠后一点学，因为你要需要储备一些科学知识，啊，那 SAT 不需要，这就是一个刚好这两个科目有它的差别。但另外一个问题呢是 SAT 比偏难一点，所以大家也听说过市面上说一种说法，这说法可能应该源自于我，因为我原来是 SAT 的创始人，也是 ACT 的一个搞了十几年教育的一个专家，可以这么说，大家就理解了。SAT 它比托福的难一个档次，所以我们当时要求托福必须在90分以上才能学 SAT 或者 ACT。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分数的话，你学不动。但现在的话，我个人要改变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因为 SAT 和 ACT 没有那么难，我们降低一点标准，托福只要在80分以上就可以学 ACT 或者 SAT 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也就是刚才您讲的，是让大家先攻语言，你先把这个语言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你先拿到。 对。 啊，有了一定的这种语言基础，然后我们再做 ACT、SAT 的学习。 对，就先把托福来打底儿。 好，那我们这个 SWH 啊，问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刚才王老师在节目里边呢都已经给您介绍清楚了啊。他说 ACT 考试那么简单，为什么考的人那么少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解释的这个从头到尾的这一系列的原因。 其实是这样，它貌似简单，但拿高分并不容易。 不容易， 就跟雅思一样，雅思貌似比托福简单，但它拿7分、7.5分，其实挺难的。所以这个考试比较有诱惑性， 有欺骗性。对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 ACT 考试的复习备考当中啊，一个是要注意时间表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初三的这些个同学们， 对对 啊，还有这个今年高一的同学， 对对对， 你要有想法去美国读本科的话，那现在就得要开始动手了啊。 对对对， 那么再有一个呢，那就是说我已经开始学习了，那么好好的利用这个寒假要充分打个底。 是的是的、 啊、对。而且呢，到了今年九月份，大家如果参加九月份之后的这个考试，全部都已经实行机考了。那么进入到这个机考环节当中呢，你除了进行这个考试形式上的这种变化的调整之外，其他的不用做调整。 对， 其实反而对于大家来讲它是有好处的， 是的， 有益处的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海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共同关注了 ACT 考试今年实行机考应该如何应对变化，从容应考。感谢王老师，谢谢。 好，谢谢。 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的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品读经典了。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就是塞下句。教育面对面，一会儿再见。 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担任中央电视台汉语桥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卢纶的一首名篇《塞下曲》。卢纶在唐代的诗人当中算不上是特别有名的，就是在边塞诗人当中他也算不上是首屈一指的人。他在安史之乱之前曾经考中过进士，但是因为当时安史乱起，所以啊这事儿就搁下了。一直等到安史之乱结束以后，他才通过朝廷的推荐做了官。卢纶本人算不上是特别著名的大诗人，但是这首诗却在唐代的边塞诗当中具有一种别样的趣味。那么这首诗啊，让我想起来一个场景，就是动画片《花木兰》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当时这个匈奴的单于啊，来到了前线，在窥视对面汉族的军队。这时候突然从天际上飞来了一只苍蝇，啊，也可能是秃鹫，就停在了这个单于的肩膀上。那时候啊，正是半夜时分，满天的星斗，这单于肩上停着一只苍蝇，月黑雁飞高，一个漆黑的夜晚，大雁飞得很高。其实这时候大雁飞得高还是低啊，诗人本身是看不见的，也是摸不着的。月黑雁飞高实际上是为了烘托一种环境，烘托一种氛围。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呢？单于夜遁逃。这个单于啊，实际上是一个代称，指的是敌军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单于啊，他实际上是在汉代的时候对匈奴的首领的称呼。卢纶呢是中唐的诗人啊，这时候对方敌军啊，肯定他的首领不叫单于，所以他是一个代称。晚上的时候趁着夜色，敌人要逃跑怎么办？欲将轻骑逐，大雪，赶快要派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一支轻骑兵去追击敌人。这个氛围啊写得特别的紧张。正在要追击的时候，突然笔锋一转，大雪满弓刀。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同时也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趁着夜色，趁着下大雪，敌人要逃跑，我们要派出轻骑兵的部队要追击他的时候，才发现雪下得越来越大，弓箭大刀上全都是雪。哎，写到这儿戛然而止。这首诗它主题是要表现什么呢？第一是要表现晚上夜色很浓厚，是要表现这支骑兵部队，是要表现战机稍纵即逝，还是要表现我们的军队神勇无比？没有，感觉主题都不是。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要渲染在即将追击的时候，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到。就在这样一种酷烈的环境当中，我们的部队即将出击。唐代的边塞诗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边塞诗到了唐代达到了一个后来的人很难逾越的高峰。唐代边塞诗的发达是有它深刻的时代原因的。从唐代初期唐高祖和唐太宗时代开始啊，周边的少数民族的一些政权不断的袭扰中原，所以你像唐太宗时期啊，他不断的实行和亲的政策，那实际上说明当时的唐朝国力和军力啊还比较的虚弱，所以要通过一种妥协的方式来求得双边关系的一种维系。但是到了盛唐时代，国力增强， 军力也大大的增强。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地区和边境地区由防守的态势就转向了进攻的态势。 漆黑的月夜，原有的死寂被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大雁打破。在短短20个字的诗句中，卢纶成功地营造出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诗歌的产生总是与诗人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卢纶又是在怎样的情绪和心境下创作这首《塞下曲》的呢？ 那么唐代有很多的读书人啊，他们要做官要求仕途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唐代的文人可以考进士，但是我们知道唐代的进士的录取的名额是很少的。唐代一共290年的历史啊，进士科录取的总人数不超过10000人，以将近300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人数如此之少，的确是优中选优，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则。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不那么发达，朝廷没那么多的钱来养那么多的官，再加上中间有不停的灾害和战乱，都有可能停止科举考试。总而言之吧，通过进士科而做官的这条路，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讲是一条捷径，但也是一条艰难的捷径。换句话说，是一条小路，窄路，是吧？就跟我们现在高考一样，是吧？千军万马，国这独木桥。除了通过进士科的考试做官之外，还有其他的途径。比方说，你们爷爷、父亲做过官，那到了你这儿呢，朝廷看你的祖上有功名，那就以门荫的制度给你赐一个官，有这样的做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你考中了进士之后啊，也不能马上做官，要走个曲线救国的路线。怎么办呢？就到边境和边疆的节度使的幕府里边做幕僚，先立下军功，然后再回到内地，回到中原求取仕途。唐代的很多文人都走过这条路啊，比方说高适、岑参、王昌龄，包括中唐时期的韩愈。考中进士以后也不能马上得官，不得不到幕府里边做幕僚。岑参就曾经先后2次出塞到边疆去做过官。虽然边疆和边境地区战争很多，但是这些文人们到了边防以后过的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是他们整个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和开朗的。这里边有一首诗为证，像岑参写的《白雪送武判官归京》，里边有两句诗特别有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冬天的雪下得一尺厚，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么大的雪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吹来了春风，把所有的花朵都吹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在冬天里边有春天的心情。春天是什么心情啊？春天就是一种无比青春和开朗的心情。这种开朗的心情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强盛的国力。强盛的国力带给作者以自信，强盛的国力也带给作者对未来仕途希望的信心。还有著名的诗人王翰所写的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特别是最后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去打仗的没几个能回来的。但是这首诗你感觉到了里头充满着一种面对死亡面对征战的恐惧了吧？没有，作者的语气好像是带点调侃，甚至是闹着玩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啊，哎呦，拿着这个尊贵的珍贵的昂贵的夜光杯，撑着这个葡萄美酒就要喝了，欲饮琵琶马上催，正要喝的时候 突然一阵琵琶声响，这琵琶声响代表什么呀？实际上就是要出发了，要去打仗了，要奔赴前线了，要跟敌人厮杀了。醉卧沙场君莫笑，虽然要去厮杀了，虽然要去面对死亡的威胁了，但是作者在临走之前还是要让我一次喝个够。所以他说，你们别笑话我，要醉倒在这沙场上，今天就要一醉方休。为什么呢？因为啊，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今儿去了就没打算回来，我打算在死之前最后再快快活活的喝上一顿。大家说，那这实际上是无惧死亡啊，只要让我一次喝个够，我就再无遗憾了。这种有点魂不吝的精神，其实代表了藐视死亡、藐视战争恐惧的一种心情。这是一种特别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在卢纶的这首《塞下曲》里也得到了体现。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所以我们说，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 盛唐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给边塞诗的发展提供绝佳的土壤。建功立业的荣誉感和英雄豪情，也让以卢纶、杨炯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写下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言。在今天，唐朝的边塞诗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盛唐文化的窗口，也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影响并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唐代这个王朝啊，确实有很多充满神秘的地方，让我们后代的人反复的玩味，反复的咀嚼。应该说啊，唐代这个王朝在290年的历史当中，也是多灾多难，历尽坎坷，特别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历时达8年之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摧残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呢，在8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又依然延续了100多年时间，而且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当中，还出现了元和中兴、大中之治等多个发展的小高潮，这不能不说唐王朝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一般很容易将唐诗和宋词并列起来来讲述，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的诗词啊，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唐诗和宋词。同时呢，我们也喜欢把唐朝和宋朝做着某种比较。客观的讲啊，宋朝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比唐朝发展的更为成熟，发展的更为完善。但是我们好像总是很难从宋朝身上找到一种自豪感和骄傲感。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拿来主义》，他里边特别提到汉唐时代有一种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就是敢于拿来。事实上，唐代的多次的边塞的战争，无论是敌方胜还是我方输，或者我方赢敌方输，在这种战争的拉锯的过程当中，也是进行文化的交流和文化较量的过程。那么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 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文明的优势，一般而知全豹。这个一般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在抵制文化方面的自信。我们说一代人的精神气质的养成需要综合性的因素，综合性的元素。卢纶本人虽然已经是在中唐时期，国力、民族的骄傲感和自豪感比起盛唐时代可能有所衰减，但不管怎样讲，唐王朝的那样一种兼容并蓄、自信自立的那种气度，从盛唐时期一直到中唐时期，它是一个一贯之的延续的过程。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唐朝人在表达强烈的思乡之情的时候，在内心的深处并没有陷落到一种沮丧或者消极的态度。同样，在描写战争的场景的时候，战争虽然本身是残酷的，战争虽然要面对死亡，但是将士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到底能表现出的态度是畏惧死亡、消极面对，还是直面惨淡的死亡的场景而表现出一种充分的自信，表现出一种对人生的豁达的态度，这恐怕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全部的表征所在。所以我们说卢纶的这首诗虽然不是唐代边塞诗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但是它的确给我们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首诗看到唐朝这个社会、唐朝人的生存状态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古人经常说评论文学作品要做到知人论事，知人就是要了解这个人的成长，论事就是要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知道卢纶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的场景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是怎样延续下来的，我们就很自然的对于一首诗有了一个通关的一个理解。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谓复兴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它的历史上曾经辉煌和振兴过。我们现在能想到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伟大的振兴，第一个想到的王朝就是唐朝。虽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不如宋朝的经济更发达，虽然不如宋朝人的俸禄更高，虽然科学技术不如宋朝的更为发达，但是唐朝在整体的精神风貌、在整体的文明成果、在整体的精神气度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境界，是能够让我们说它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一个盛世的水平，这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一唱三叹。而边塞诗只是表现这个盛世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所以通过读诗我们了解到诗人，通过了解诗人我们了解到社会，通过了解这个社会我们了解到背后的体制。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解读唐诗、解读古典文学作品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和基本的角度。今天我们对于卢纶塞下曲的欣赏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雨过白露洲，流连铜雀楼。